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但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今天的训练又要开始了，又要开始了，不知道怎么着呢，最近感觉有点疲，不是身体上的疲，是精神上的疲，因为毕竟已经练了一半了，也进入到了一个疲劳期啊。这个时候跑出来之前呢，就要做很多的心理建设，以及要很多的鼓励哈，没事给人发个微信，我去跑步了，给我加个油哈。最近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的计划呢是50分钟的心率一举跑，还有50米的高步频跑哈，一共是重复10组。这个训练之前做过一次类似的哈，当时应该是，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40分钟的心率一区和50米的高频次重复10组哈。今天稍微上了一点量，50分钟，就是高频次跑虽然不如间歇跑的强度那么大，但是对我们提升整体步频的感觉，找到快速跑的节奏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高步频哈，就是要保持步频到190到210之间。上一次在练这个项目的时候呢，我是还没有这个小绿豆哈，也就是 RDP 这个跑步动态传感器，所以获得的数据呢相对单一一些。这回我也是特地带上了这个哈，这样获得的数据就会更有参照性一些。而且呢，我这次计划是把这两个不同的训练的内容啊，一个是心率一区跑，一个是高频次跑，分成两个项目来跑，就是中间我要停一次表。把上一次的训练结束，然后再重开一次训练来跑后面的这50米间歇。这样呢，我用佳明这个 Forerunner 745手表，包括佳明的这个 RDP 啊跑步动态传感器获得的数据呢，就会更清晰地告诉我，我在心率一区，也就是慢跑的时候，我整个的一个步频呀，包括这个步幅比呀，包括这个垂直振幅比呀，包括触地时间呀，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同时呢，会比照我这50米高频次跑哈，也就是我们理解的快跑啊，猛冲啊，当然也不是猛冲，是控制步频的这个快速跑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垂直步幅比啊，步频啊，包括触地时间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啊，我相信和一区慢跑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会在，所以这个呢，我也会在今天训练之后啊，来跟大家来分享这部分的内容。好，那我现在就准备出发了，50分钟的心率一区和50米10组的高频次冲刺跑啊，咱们稍后再见。哎呀，跑完了，跑完了，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心率一区跑50分钟，之前的日记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了哈，今天就不再过多的说这些了。正常水平啊，平均配速643，平均心率145，步频这回上升了一些哈，173，而且感觉身体的耐热性确实更好了一些。从佳明的这个智能运动手表当中显示，我现在热适应已经到70%多了，是属于夏天开始以来最好的状态，说不定下一次就更不怕热了。今天就感觉还好一些，虽然还是出头了汗，但没有那么热了。最有意思的就是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带了这个小绿豆哈，RDP 跑步动态传感器监测出我这个一心率的50分钟跑和后边的50米的10组高步频间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区别哈。我这一心率跑呢，步幅哈平均是0.85米，垂直步幅比是11.5%。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这个垂直步幅比是越小越好，我这个垂直步幅比呢就有点高了，就说明呢我有点是在跳着跑啊，弹着跑，往上跑不是往前跑。触地时间呢， 这个慢跑啊是平均244毫秒哈，就是每触一下地哈，平均要跟地接触244毫秒，然后触地的平衡是左脚49.7%，右脚是50.3%，这个还基本算平衡。今天呢这个心率哈也是一点一点往上顶的，看这个曲线非常有意思，十组哈基本上是一浪高过一浪，慢慢往上顶心率，但是最大的只有50米哈，也不会顶到很大，最大心率是180，步频最大是245，今天步频控制的还可以，最后是有意识的在收一收哈，不是找这种冲刺的感觉，而是找这种高步频，因为冲刺你的步频就不受控了哈，你像我不控制的话到250、260都有可能啊，但是控制一旦控制210就是让你慢慢体会啊这种高步频跑是什么感觉，不是体会冲刺的感觉，是体会高步频的状态。另外最有意思的来了啊，之前说这个一心率的慢跑步幅平均是0.85，这个步幅就高得很厉害了啊，我这回这个50分钟的步幅达到了平均1.35，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步幅的水平和状态。另外垂直步幅比我一区慢跑的时候要少了一半还多哈，一区的时候是这个慢跑的时候是11.5%，这是5.1%的垂直步幅比。之前节目当中说过，高水平运动员他们的垂直步幅比一般会在6%以内哈，再顶级的能到3%，我这个5.1%已经达到了高水平运动员的步幅，所以我也在想哈，其实这个50米10组跑到最后几组的时候，我也是在感受，用自己的身体在感受这样的一个跑步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哈，包括这个步幅比非常好，就是我大多都是往前跑，而没有跳着跑，跑得很经济，让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慢慢去找这种状态，然后在平常的，比如说一区、二区的这种，低心率的慢跑的时候，也能够慢慢找到这种感觉，这就是这个50米的这个高步频训练，给我们的意义啊，我现在好像慢慢有点理解这个训练它到底是为了什么了。 在今天加速日记的最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间歇跑训练如何来设置哈。关于这一点呢，佳明智能运动手表也已经是做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哈，可以让我们在间歇跑训练的时候能够运用手表获得非常好的训练体验。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打开佳明 Connect 这款 app， 打开之后在底部菜单栏选择更多啊，然后在上面有一个菜单选项看到训练哈，我们点进训练，然后继续哈，下一级菜单继续点训练，哎，然后就会发现这一集的菜单出现了两个选项，一个是查找训练，一个呢是创建训练。我们点进创建训练，再选择跑步，然后就可以创建您这一次需要训练的一个计划了哈，比如说热身多长时间，那跑多少公里，缓多少公里，然后我们可以再把它设成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哈，比如说我今天这个50米跑10组哈，就是50米高频次选择10组。另外哈，在我们设置训练的时候，它还会设置哈你这次训练的目标哈，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可以依照配速哈，或者是步频，或者是心率这样不同的标准来安排这一次的训练目标。然后在设置完成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这个菜单点保存啊，保存之后呢，在我的训练当中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创造的这个训练的计划了哈。比如说我这上面就是50米高踏频间歇乘10，点进去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传送到手机的图标。点击这个图标啊，就可以传送到我们佳明的智能运动手表上，然后我们在开始跑步的时候呢，在开始的这个界面上呢，我们选择左边中间的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训练课程里面就会出现我们刚刚在手机上所编辑的训练课程，就可以按照这个课程在手表进行训练，每跑完一段手表会对你自动有提示哈，不用去低头看表，我现在跑了50米是不是该停了哈，跑完这一阶段手表就会自动按停哈，非常方便的一个间歇跑的训练的设置的方法哈。如果大家选择用佳明智能运动手表的话，间歇跑训练可以选择这样的设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超体加速日记的全部内容哈，咱们明天再见。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项目的那些事儿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项目哈，观赏性特别的强哈，不管从运动员本身，还是从这个比赛的内容哈，都可以说也算是奥运会当中哈观赏性最强的项目之一了。这就是花样游泳哈，花游啊。这样我们还是呢，开始先来通过一小段的录音哈，来了解一下花样游泳这项运动它的发展历程。 花样游泳是一项融入舞蹈和音乐的水上竞技项目，由游泳、技巧、舞蹈、音乐编排而成，有水中芭蕾之称。花游起源于欧洲，起初仅作为两场游泳比赛间的娱乐项目，柯蒂斯将跳水和体操的翻滚动作编排成套在水中表演。1930年后，花游传入北美，在原有基础上又逐渐配备上了舞蹈、音乐和节奏。1952年，花游被赫尔辛基奥运会列为表演项目，此后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正式将花游列为比赛项目，随后的花游就成了一项优美的正式奥运会水上竞技项目。直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花游队以97.334分获得集体项目的铜牌，这是中国花游队首次在奥运会上夺得奖牌，完成了中国花游队的历史性突破。不得不提的是蒋婷婷和蒋雯雯这对中国花游双胞胎组合。2006年在多哈亚运会的花游比赛中，蒋婷婷、蒋雯雯击败了日本组合铃木惠美子和田园早穗，首次打破日本队长达20余年的垄断，获得了多哈亚运会女子花游自由自选人的冠军，同时也获得了女子花游的集体冠军。 花样游泳啊，这个也是一项比较相对哈，这个也时间比较久的这个体育运动了啊。 对， 刚刚介绍当中说了，说这个1920年就开始有这个雏形了，然后呢52年啊赫尔辛基是列为了表演项目哈，84年是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其实我觉得花样游泳啊这个运动在奥运会当中是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存在啊，就是说我们看这个运动呢它有很多的体育性啊，但是它更多的好像是给我们一种美的这样的一个享受的过程哈。就是我昨天跟一个朋友在这个看比赛的时候啊，说看这个田径比赛，就是短距田径比赛，聊我们正好说特别紧张，特别紧张。然后他就说，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哪个体育项目看的时候不紧张啊？ 嗯， 后来我就想了半天，后来我就跟他说，花样游泳看的时候应该不会很紧张， 很享受， 很享受。 其实花样游泳，大家刚才这个听了我们的录音知道，它时间也挺长了，1920年就有了，这也快100年的这么一个比赛了。 是， 但是大家对于花样游泳的理解，可能还是更多在中国，蒋婷婷、蒋雯雯，她是一对双胞胎， 双胞胎 在多哈亚运会上，当时是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之后， 是 进入到我们这个更多的体育爱好者的这个。怎么说呢？视角当中，其实我说一个人，大家就哦，原来他曾经也是花样游泳运动员， 谁呢？ 牛莉，演员啊 ，牛莉， 哎，那个女演员牛莉，其实就曾经是花样游泳的运动员 啊。 对，我再说一个陶虹 啊， 大陶虹、小陶虹嘛，有陶虹其实曾经是游泳运动员，但也练过花样游泳，那从举这两个例子，都是大美女啊，当然现在可能不是属于不是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了啊，已经是啊，就是其实花样游泳运动员里边都是美女，都是美女，所以花样游泳也是。哎，还真是，是奥运会里边，大家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运动啊？只有女性参加的，花游没有男性， 花游是， 对吧？ 嗯， 还有哪个奥运会项目 只有单独的性别参加。 嗯， 哎，大家可以想想这话挺有意思啊。 是， 花游是只有女性参加的。 是，嗯， 没有男女混合啊，就女性。那么花游它分成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组合呢是双人， 双人 啊，我刚才说蒋雯雯和蒋婷婷，另外一个叫团体，团体就叫集体嘛。 嗯， 集体里边大家知不知道是几个人 组成的？ 几个人？集体是八个人。 嗯。 啊，八个人然后组成一个集体，在里边进行自由的以及技术方面的展示。 嗯， 所以就是两个人和八个人啊，他没有单人赛， 没有单人赛。 所以你看，他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你看在奥运会里边哪个项目没有单人赛呢？ 嗯， 他是一个既没有单人赛又没有男性参加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项目。嗯， 啊，一个项目，花样游泳。之前还真是。采访过，我是采访过花样游泳队的领队， 嗯， 中国国家队的领队。他当时，就出发之前，这整个都封闭训练，就简单的聊聊天。我说这些运动员们啊，平时训练有多辛苦，其实就是整天在除了在水里的技术动作之外，更多的是在岸上的跟体操一样的形体动作的展示 啊。 可是倒着的。 嗯， 就是 倒着展示， 就是倒着，它不叫展示，就是倒着训练嘛。就是你知道，在花游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运动员，尤其是女性运动员那两条大腿， 嗯， 啊，大长腿， 对， 在水面上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以及在水下的这种配合和转圈， 是。 所以，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来说，他们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其实就是闭气。 嗯，哎，对，我看比赛的时候，我曾经也想过这个问题。 嗯， 我说这气太能憋了， 是吧？ 一直在水底下倒着，就是像他讲的，两条腿出来做各种的动作。 嗯， 但是上身一直是要在水下。 对，嗯，当然他有上身出来的这个也有上身的这个技术动作和展示，但更多的是在水下。 嗯， 你知道这个花样游泳员他的静态闭气。 嗯， 静态闭气的时间都能达到四分钟以上 ， 静态闭气。 嗯， 所以我们说闭气在水下闭气分为静态闭气和动态闭气 ，嗯， 完全不一样。 嗯， 因为当你在水下做动作的时候是动态的， 嗯， 那动态其实它消耗了你体内的氧气， 氧气，嗯， 对吧？你一做动作就要消耗氧气。如果你的动态闭气能够达到两分钟的话， 嗯， 非常厉害了。 嗯， 就这个人已经，我觉得已经是。不能说百里挑一，应该万里挑一，就一定是经过训练的。 嗯，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但是你这千万别轻易尝试，容易出危险。就是你就可以在岸上，你别在水里边，你就现在你就别呼吸啊，你憋住一口气，然后你老挥手，你都不用做腿上动作。 嗯， 其实最大的肌肉群是背部肌肉和臀腿肌肉。 是，嗯， 你看运动员，就是花游运动员，他们更多做的是全身性的臀腿以及加上手臂，因为他手需要在水中划水嘛，保持你的身体的这个姿态。 是， 所以是全身的这种运动，动态的闭气都能达到一分半以上。 嗯， 太厉害了。 嗯，但这就是玩这项运动的一个基础啊，基础。你就必须得 就是心肺太强了， 对，你就必须得心肺达到这样一个状态，才能说我玩这项运动啊，要不然这个动作都成套动作都做不下来啊，就得出来换口气儿啊。 对，但是聊这话题，其实这个论论跟孙杨，我可以跟大家交流一下。我觉得花样游泳啊， 嗯， 它跟咱们之前聊过的举重啊，其实有类似的地方。 嗯， 就一般老百姓玩不了。 对，嗯， 对吧？你谁去玩花游呢？ 对，嗯， 就像我们平时在家里没法去玩举重一样。 是。 但你说看到田径、跑步啊，然后什么篮球啊、足球，每个人都可以去玩，只能说你玩的不好，但都能去玩。花游你能玩吗？ 是，所以就显得非常的神秘啊。 对，所以这项运动，我倒是觉得虽然好看也很美，但是推广起来确实有难度。 嗯， 你说你没法做个什么青少年、中小学花游比赛， 嗯， 你没法做个什么青少年、中小学花游训练营， 嗯。 更多的花样游泳都是叫做跨界选材选来的， 哎， 基本都是游泳出身。 对，游泳出身啊。其实，花游其实也算是国际泳联管辖的一个运动项目。国际泳联管辖的应该四个大项，分别是这个游泳啊、跳水、水球，还有花样游泳。其实我们看到，就顺着刚孙杨讲这样，我就特别有意思，就是国际泳联管辖这四个项目，它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式的一个项目的堆积哈。金字塔底端就是游泳， 游泳 啊，游泳是大家都可以去参加的。 基础对。 但我们说刚刚那几个项目啊，水球啊，包括花样游泳，包括跳水啊，这都不是一般人能玩的。我印象咱们超级铁团节目几年之前也做过一个节目，那个好像也很有意思，是潜在水底打那个球。我记得孙杨是不是还打过那个 水下曲棍球 啊？水下曲棍球啊，那个也很有意思。那个不是奥运会比赛项目啊，但那个玩人也挺多的，对吧？潜在水底也打球， 然后上来都在呛水， 上来都在呛水啊。那个运动也很有意思， 水下曲棍球。 对，但是那个运动也不是说任何人都能玩的，就是你必须游泳得达到有很好的一个技术基础啊，才能去玩后边的这几项运动。 所以你会想笑。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在说体育运动当中都有一个基础项目， 是 田径是所有叫做陆地项目的基础项目。 是，嗯。 那么我们说田径是基础，就是跑跳投是基础， 嗯， 然后在这当中来选拔跳高运动员， 嗯。 啊，三级跳跳远运动员，对吧？然后来选拔不同的这些运动员。 是。 那么在水上项目里面，游泳是基础。 是。嗯。 比如说，有的游泳运动员，他可能游着游着发现自身的这个力量太足。 嗯。 上半身，尤其是你刚刚游泳都是倒三角形， 嗯， 上半身的这个力量太强。在真正游泳比赛当中可能还真是不行，他找不到那个特别好的水感。 嗯， 其实我们知道在游泳过程当中更多是水感，并不是谁强壮就能游得快。 嗯，对， 你看有的人他不怎么强壮，游得特别跟鱼一样，他特别快，所以呢，但是他又基础很好。 嗯， 怎么办呢？转到水球。 嗯， 你力量强啊，对吧？你在水中有这么一个体这个身体接触，你还可以控球，那转到水球项目。 嗯， 有的呢游泳也不错，但他速度也上不去，力量也不强， 哎， 但是长得漂亮， 哎， 柔韧度特别好， 嗯， 还具有体操这些基础的这个培训 是 的能力，哎，转到花游。 嗯， 所以你看游泳的大基础它慢慢培养出不同项目的类别去， 嗯， 对吧？然后你这都弄不好啊， 是， 嗯，别游了。改点别的， 没错。其实今年还有一个项目，我觉得特别像，叫马拉松游泳啊。有看到，而且咱们 游泳马拉松， 游泳马拉松， 游泳马拉松。 对，咱们中国的这个选手啊，应该欣欣也是有冲击奖牌的这个实力哈。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它是公开水域， 公开水域， 公开水域， 十公里游泳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在泳池里，您如果平常有游泳锻炼的习惯的话，您想您有几个来回就累了。公开水域连续游十公里是一个什么概念啊？那个比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也是作为就是泳池的游泳为基础项目生发出来的这样 游泳 马拉松哈。 它又不一样，它是公开水域， 公开水域 大家知道是看不到水线的， 没错。 一没有水线，第二呢，它水里边清就是能见度也不同， 对， 不同水域不一样。 嗯， 你看我们去参加过铁人三项，你知道水质完全不一样， 对，没错。 所以公开水域游泳呢，就有一个公开水域的这个。单独的一个技巧其实就是如何辨别你前进的方向， 嗯， 以及选择前进的方向。 对， 只要是公开水域就会有水流。 嗯， 水流它可能有大有小， 嗯， 不同地方它的水流的流速流向都不一样。 嗯， 所以公开水域运动员里边它更多的是有点像这个越野跑跟马拉松的区别啊，确实不一样。 对，嗯，所以依托这个游泳为基础项目哈，这些在这个泳类哈，这泳类的这些项目，其实大家也都可以顺着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思路哈，去看一看哈，这些项目也确实都挺有意思，观赏性也都挺强的。好，那今天超级铁团的节目呢，我们就先暂时跟大家聊到这儿哈，我们稍事休息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在界内界外节目当中，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体育运动的那些事儿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稍后再见。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